Lesson 23. 第23课。我学了2年汉语了。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安妮怎么学汉字？ How does Annie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安妮，你汉语说得真好。 哪里哪里。 你学了多长时间汉语了？ 我学了2年汉语了。 你有什么好方法？ 每天看1个小时中文电视，跟中国朋友聊2个小时天。 你的汉字写得很好看，你是怎么学的？ 我每个星期上2个小时书法课。 你经常上中文网吗？ 是啊。我刚才就在网上浏览了1个半小时。 你学的是什么教材啊？ 新概念汉语啊。